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80集，意外之变上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稍微有些担心两人这么跟去会不会有危险。 子毅，徐梦瑶呢？ 黑影他们去跟了，刚才像是回梦方圆的方向。 那我们怎么办？真的等明天在湖心亭会那个幕后？ 公孙话没说完，赵普突然把他往后一拽。公孙一个趔趄，赵普刚才有些心急，力气用大了点，听公孙叫起来赶紧一松手，公孙仰着就要摔倒了，赵普又赶紧接住。与此同时，展昭和白玉堂往后撤了一步，他俩就听到上方有声音传来，似乎什么东西正砸下来，同时传来阴喉的声音。 啊，抱歉。 话音一落，一个人重重地摔在了众人眼前。展昭等人一皱眉，就见摔下来的正是孟青，被点了穴道，摔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众人愣了愣，下意识一起仰着脸望天，就见阴侯扛着一个人也跟了下来，是受了伤的獠牙王。将獠牙王放到了地上，公孙赶紧过去检查，皱了皱眉。 他受了很重的内伤。 阴侯点了点头。这时天尊从上边落了下来，手里提着个人。 让那人跑了，就逮着个小丫头。 说着将手里的人往孟青身边一推，就见被天尊抓回来的是徐梦瑶。这么巧，几个影卫正回来禀报赵普说徐梦瑶跟丢了，没想到一眼看到了摔在一旁的徐梦瑶，几个影卫也愣住了。赵普瞄了他们一眼， 你们也不给我争点气。 几个影卫默默站一旁，心说阴侯和天尊都动手了，自然没他们表现的机会。现在众人有些搞不清楚状况，阴侯见展昭还一脸困惑，就伸手拍了拍他。 怎么可能任凭人欺负到魔宫头上来，我的人自然是我自己去救。 展昭叹气，也是，他外公是什么人呢？这也就是现在年纪大了，好静不好动了，想当年那可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孟青和徐梦瑶不能动弹，摔在地上看着众人。莫须和红九娘他们都到了，包大人和庞太师也带着人赶来了。莫须看到孟坤伤重，就过去问公孙情况。公孙给獠牙王施针，说情况不妙，让众人赶紧将孟坤抬回展府，他要仔细诊治。于是众人将孟坤送到了展府，赵普也要赶回去，天尊却拽着他。 哎，还有人没抓回来呢，人数太多，我们就不提溜回来了，我认得路，带你们去。 还有些什么人？ 都是原来金顶山的，那个金顶教主和假蛤蟆都在。 赵普赶紧让欧阳少征和龙桥广随天尊去将那些人都抓回来。单说跟着众人回到展府的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解地问阴侯情况。原来阴侯和天尊早就计划好跟踪孟青，所谓夜长梦多，一定要尽快找到孟坤，抓住孟青，查出幕后指使。然而他们追到的时候，只抓住了孟青和徐梦瑶以及一众原金顶山的乌合之众，还有很多诡异的瑶炉，传说中那位神秘的幕后人却是始终不见踪影。展昭和白玉堂站在一旁觉得还挺惭愧，不会水的他俩关键时刻没帮上忙，还是得靠天尊和阴侯。小四子出来帮公孙传药方，让影卫们赶紧去药房买药。 小四子，情况怎么样？ 情况不妙啊，爹爹说内脏受到损伤，然后治疗得太晚了。 阴侯皱了皱眉，莫须刚想冲孟青走过去，孟青他爹 已经到了，正好听到，气得一巴掌扇过去，拽着自家儿子的衣领子。 你是人吗？你怎么害你爷爷？ 孟青面无表情地被他爹晃着，随后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你们还想骗我？ 孟父愣了愣，皱眉看着孟青，身后孟青几个兄长也都面面相觑。 我根本不是你生的，不是吗？ 孟青面有寒意，孟父惊讶地看着孟青，展昭好奇地看殷侯，孟青竟然不是亲生的。殷侯眨眨眼，一耸肩，表示他也不清楚了，众人更疑惑了。 哼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不如去问问獠牙王，我究竟是怎么来的？若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像如今这么平庸。 众人都看孟青的爹，只见他此时也是脸色煞白。展昭又看了莫须和红九娘，红九娘更是一头雾水，蓝狐狸也奇怪。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呢？你娘大肚子我们都知道的呀，有了你之后我们还摆酒庆祝了呢。 你们都被骗了。 孟青冷笑了一声，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。 哼，如今我既然成了阶下囚，也无话可说，不过无所谓。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我不是奴，而是主。虽然不是正主，但我不是替人办事，而是替自己。没办法，你还有用，只好留你一命。可惜我看不到你生不如死的结局。 展昭皱眉，火往上撞，想走过去却被白玉堂拽住，那意思是让他别上火。殷侯也很困惑，孟青不是獠牙王亲孙子，那为何獠牙王当年要让儿媳妇装成怀孕生下一子的样子？赵普觉得事情不太对头，他让欧阳少征先将孟青和徐梦瑶都关起来，众人转而问孟青的爹。孟青的爹名字叫孟坦，他武功一般，是魔宫的第二代，基本都从商，与原配夫人恩爱，育有子女多个。孟坦见众人看着自己，十分无奈，只好跪在殷侯面前认错，将当年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原来孟坦的夫人当年并没有怀孕，而是某一天孟坦被他爹孟坤叫到书房，跟他说让他媳妇假装怀孕。魔宫人很多，平时大家都住得很分散，孟坦的娘子常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因此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他的近况，于是孟坦叫他夫人假装已经有九个月身孕的样子。等他分娩那日，獠牙王偷偷送来了一个婴孩交给孟坦。孟坦当时也很不解，不过孟坤只告诉他，这个孩子是他一个故人的孩子，父母双亡十分可怜，因此他想孟坦一家当亲骨肉一样养育他。魔宫人多口杂，如果告诉众人孩子是收养的，日后难免有人说出去，孩子可能就会追查亲生父母身份，到时候免不了难过，不如就这么当亲儿子养着。孟坦自然没意见，跟媳妇儿一商量，媳妇儿见孩子可爱也点头答应，于是就有了这一茬。夫妻俩和獠牙王的确拿孟青当亲儿孙那么疼爱，甚至疼爱过其他几个兄弟姐妹。 你之前怎么不说？爹不让我说。 众人也都没法怪他，獠牙王孟坤几个儿子都很孝顺，自然是老爷子说一不二的。这时外头欧阳少征回来了，金鼎教一众余孽全部抓获。原来众人就藏身在常州府的一座布房之中，布房经常用锅染布，因此有大量的炉和鼎，也没引起别人怀疑。欧阳少征仔细搜查了一下布房，里边藏了大量的药物，一部分是类似忘忧散之类的药丸，另外就是灰色的石粉，因为不太明白药的毒性，欧阳少征不让人靠近，等公孙去检查之后再处理。 等孟坤醒了，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，再去问孟青比较好吧。 天尊抱着胳膊觉得这事儿有些复杂，然后问白玉堂要吃的，说肚子饿了。 天尊，你想吃什么？ 要玉堂去买。 你想吃什么？ 吃面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就去外头给天尊买面。他人刚走，天尊凑到展昭身边。 我家玉堂有心事儿啊。 别说白玉堂有心事儿，展昭也有心事儿。展昭点头，将孟青之前要白玉堂杀一人，而白玉堂约那幕后人明日胡心亭见面的事情说了。 哦，那我们动手还早了，要是等到明天胡心亭动手，那幕后人指不定也抓到了。 其实这个不是重点，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偏偏要玉堂去杀人呢？有什么人是我们都杀不了，只有白玉堂才能杀的吗？ 众人也都摸着下巴，确实是有些奇怪。白玉堂走到门口，没走太远，到了对面的酒楼买面，伙计赶紧去准备，白玉堂就在门口等着。这时，一个小孩突然跑了过来，看着就像是路边在玩的小朋友。 叔叔。 白玉堂低头看那小孩，小孩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巷子。 有个人说在那里等你。 什么人啊？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的。 小孩传完话就跑了。白玉堂看了看那条巷子，走了过去。常州府街巷众多，纵横交错，有些巷子还比较隐蔽。白玉堂走到巷子口，并没有看到里头有人，于是微微皱眉，往里走了些，转过一个弯，就见前方展府后门的屋檐下站着个黑衣人，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帆， 怎么不高兴啊？ 我失宠了。 啥？ 你也失宠了？ 我怎么不觉得？ 你看，昭昭现在出门都带谁？ 我家玉堂。 呸，非人的。 哦，你吃小五的醋？ 我才没有。 可能。 唉。 导演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哎，云帆呀，你说。 我多拉订阅分享，你给多多加点戏份。 难得啊。没问题，那最近你就辛苦点儿。 好。各位看官，我加多多的戏份就靠你们了。